这老乡都饿了， 没有。 你怎么意思 啊？ 怎么意思？ 那不围你干嘛呀？抢玉米籽去了？ 我不是上那儿播种去了，你知道吗？ 啊， 我是传播戏曲文化去了。 是是， 我到那儿散去了。 啊，是您别上那儿散去了。 哎，那老乡都围住了， 哎、 围住了。哎呀，何老板，何老板，不能白来呀。 嗯， 给我们弄两姑家，弄两姑家。 两姑家，那还是玉米呀、啊 哎？全剧唱得了吗？大戏？ 那叫折子戏。 对，折两姑家，折两姑家、 哎，还是玉米。 当时我给他们来两姑家， 是。 老乡高兴，眼泪都下去。太激动了、 哦、感动了。 那村长直巴结嘴， 是 真不错，味儿真窜， 这个汗脚啊味儿都窜，你知道吧？ 你粉刺我 啊！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你瞧不起人， 不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瞧不起人？ 我没瞧不起您。 你欺负我们训派？ 那训派、 嗯、 那叫巡派啊、嗯、得、啊、您呢别上那儿散去了啊，您这儿散一回怎么样？ 在这儿，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这荀派花旦戏，你看看， 你看看，好啊， 有人欢迎， 好好好、啊、我轻易不漏了， 你太好了，今天唱一回， 我展示一下我的荀派， 可以， 我算一算 啊， 行， 来吧， 挑一出戏吧， 别我挑啊，您是专业呀、啊， 不，我会的太多了、 嗯， 我会八万多出呢， 哎，这个戏里有这么些出吗？ 我自己写的呀， 啊， 回我挑一出，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会吗？ 哪有这出戏呀、啊？ 自己写的呀！ 自己写的就别说了。 荀派马寡妇吗？ 咱就唱这传统的。 你挑一出， 让我挑戏。 你捡那荀派硬功呢？ 啊 啊，来吧。 行嘞， 哎， 那咱唱一回《豆汁记》，您看怎么样？ 《豆汁记》 行吗？ 不来？ 怎么不来呀、 啊？我腻歪这个，这豆汁啊，它味儿太窜。 谁让您真喝拿一空碗比划呀？ 不成，你万一那碗豆汁啪撒一地，让人闻这味儿不合适。我腻歪，我主要是腻歪这个。你换一出。 你是腻歪这豆汁儿是不会呀、啊？ 我腻歪这豆汁儿 啊、哦 嗯。 换一出。 嗯。 哎，咱唱一回《红娘》，您看怎么样？ 罢了。 嗯。 罢了啊。 怎么呢？ 你说会挑戏呀、 啊？啊啊。 提起红娘来。想起我的老恩师来了， 对，那是荀先生最拿手的 戏。荀先生，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对， 棋盘溜索 是， 脚底下也溜索， 嗯， 胳膊溜索， 对， 眼神也溜索， 没错， 嘴里还不停着，就跟那幽灵一样， 哎，你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怎么样？说实话，怎么样？我这身上 是不怎么样， 身上啊， 这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啊？ 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呀？ 鞋不行。 你看又赖鞋了， 真的， 这跟鞋有什么关系？ 我年轻的时候唱那全本的《红娘》，我穿的都是皮凉鞋。 什么？ 皮凉鞋？ 你别露怯了，有穿皮凉鞋演戏的吗？ 硬功的鞋。 你看彩鞋， 你外行，彩鞋不透气 啊。对，还是汗脚，汗脚。 你有皮凉鞋吗？ 嗯，这月份上哪儿给您找皮凉鞋去呀？ 你给我找一皮凉鞋去。 我大冬天没地儿找去。 能找着吗？ 找不着， 找不着唱不了。这戏没有皮凉鞋唱不了。 您根本都赖不上这鞋的事儿、啊， 是吗？你换一出，换一出， 又唱不了。 没有皮凉鞋怎么唱？ 那我会的可不多。 你再挑一出。 我要再挑一出，您要会，咱就唱。 我听听哪出， 行吗？ 行。 咱唱一回《乌龙院》，怎么样？ 罢了啊，罢了啊，这会挑戏呀、 啊？啊， 你撞枪口上了。 这戏 我开门的戏 哦， 我八岁开门就是这出， 是是， 这是个泼辣蛋， 哇， 没错，他是个， 然后这都看出您这机功来了 啊， 别瞎使这喷口啊， 他是个泼辣的女子， 哎哎，对对， 行，我给来这个了， 哎，行啊， 您呢？ 我给您配一老生啊， 谁？ 宋江， 正宫老生， 行不行？ 看您的做派了， 哎， 咱就来这个， 行啊， 我要卖没力气。我给你多跑俩圆场，让你品品我这味儿 啊！不、哎，不是，我挑的就是没有圆场的戏，你知道吧？ 哦，还用不上了。 对， 哦，那行， 你就跟屋里待着， 在屋里待着 是。 那我得扮上啊！ 啊，扮上， 扮上， 还区分一下一个男性角色，一个女性角色。 当然了，当然了， 啊、 因为我是个花旦嘛。 啊啊啊！ 得扮上一点。 行，这俩色儿搁一块儿挺好看的，嗯。 对，是个。这个花旦嘛、 哎，对、 哎，这人呢一漂亮，怎么捯饬怎么有、 哎， 你知道吗？ 太没羞没臊了，这人啊！ 我给你摆一奏型，